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8月3号的时候书洞收到的一张小纸条。各种情感看得太过重要，性格太拘谨冷漠，该怎么打开自己呢？信是这样写的：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不知不觉听节目也有几年了，特别幸运遇到你们，有你们陪伴很暖心，谢谢你们在解忧书房继续陪着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太认真拘谨了，而这种状态并不让我舒服，而且也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情感。他说，其实周边的朋友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我的问题，但是我自己却费了好大的劲儿去了解自己，慢慢摸索怎么和自己相处，怎么和周边人相处，可是效果似乎特别有限，特别需要你们的帮助，希望能得到你们宝贵的建议。自己从小开始，周边人都会说我不好相处，看起来拒人于千里之外，要好好了解之后才知道我是什么人。可是很多时候没有机会被了解被看见，但实际上我很想维持好各种情感，并且看得很重，反而都没有做好。可能我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形象表现差太多了吧，老是给人很冷的感觉，我也很苦恼。我没什么朋友，工作上自己苦心去经营，但是学员们觉得距离感还是很大。一些朋友和我说要区别对待，有的人可以投入情感，有的就当生意去做。我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一块真是很没信心，我从小害怕权威，见了老师爸爸妈妈都绕道走，现在看到领导什么的依旧会恐惧。亲情上和家人们距离也很远，他们都不太敢和我说什么，觉得我敏感会想太多，对他们我其实很惭愧。可是和我妈一凑在一起我就急眼，很冷漠。好朋友也就才2-3个，他们都会和我说我太客气了，好像和他们距离很远。爱情上总是患得患失，最近经人介绍对一个男生挺有好感的，但是因为他太快和我有亲密举动，太拉近距离，我会害怕自己不好的部分不被认可。在师生关系上呢，老师们会觉得我太怯懦，要我多表达多说话。有一个老师会说我给他们的情感让他感觉要还给我更多，哪怕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说了要给他们寄点儿土特产，过段时间我问他要地址给他寄特产，他会很诧异说你还记得这事儿呢，不过也给了我地址。我很困惑，怎么一直需要去抓住那么多的情感呢？有学员不认可我，我就会挺难受的，所以过得很紧张。是我想要认同肯定吗？我处理事情经常非黑即白。之前有个老师，我们相处了8年左右，我从他那儿出来他很不开心，后来我没有处理好和他的关系，刚开始还有在教师节送送小礼物，不过他也不太理我，后来我也就放弃了，现在也没有去走动。我试图想抓住生命中出现的人，也明白抓不住，可是到底应该怎么放过自己呢？怎么舒展打开自己呢？现在的职业让我比以前已经舒展了很多，可是似乎不够，我得找什么别的方法呢？是不是以内心感受舒不舒服为参照呢？我除了自己的工作专业以外，其他都像是聊天终结者，也不喜欢研究做菜，也不喜欢种花，也不会养小动物。在这个城市待了4年，还得用导航，也不知道哪有好吃的，好像没有那些欲望去探索。是不是我自己太无趣了呢？思佳姐、汪冰哥，太希望得到你们的解答了，拜托被抽中。所以借由这个小纸条，他会发现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啊， 因为在他的纸条来的同期，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在今天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选中了他的小纸条作为第二个来解答。是不是我觉得其实他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放宽心啊，不用那么想去控制，有的时候好的运气自然就会来呢。 所以怎么舒展自己呢？先得允许自己做自己。我觉得这位朋友最后提到了一个生活的细节，说在这个城市待了几年时间，还要靠导航，也没有探索的欲望，也没有想要研究什么的冲动。我在想，好奇心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评判心。当一个人凡事都要评判，凡事都要控制的时候，自然就不会生出太多的好奇心了。因为好奇心是没有确切的指向的，它可能在某些人眼中就会是无聊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甚至浪费时间的。它是完全遵循自己内心的冲动的。所以当我们有太多的评判心，当我们总想要控制的时候，冲动就真的成了我们心中的魔鬼。可是生命力也往往是以冲动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位朋友，如果你不能够尊重、接纳、允许自己释放自己的冲动，可能就会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舒展自己。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啊，这位朋友可能当说到自己很无趣啊，因为也不会干这个也不会干那个的时候，他似乎仍然没有把注意力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是你可以去发掘一下自己究竟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感到舒服，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自己喜欢去看的。你似乎注意力总是被外界分散着，就每当有关系出现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紧张。这个人不错，我怎么才能把他留在我的身边呢？或者是当我加入一个集体的时候，看他是做和教学相关的活动的啊，有学员，那我怎么才能搞好和学员的关系？怎么才能让他们对我打分高一点？和我的同事们相处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同事那些其他的老师们给我的打分高一点？如果你始终是想要在外在去寻求一些好评和肯定的话，那因为我们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那难免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分散了，而没有好好的去关注你自己。而我想啊，你自己可能对外散发出来的这种气息也是会被别人捕捉到的。那一个连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人，是否会在别人那儿得到足够的尊重理解啊，这个其实是值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毕竟最了解你的人是你自己，最应该喜欢和尊重你自己的也是你自己。为什么你不从这个最简单其实呢也是最重要的这一个人开始呢？今天呢，我们也有书的这个内容来回应你，为什么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如此重要。这是今天想要和你分享这个章节的名字，选自《如何停止不开心负面情绪整理手册》。这作者呢是美国的安德利亚·欧文，由曹聪翻译，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也许消极的自我对话已经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可能会想，那又如何？我已经对别人很友善了，我是否对自己友善真的很重要吗？简而言之，是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你不同情自己，当你养成了责备自己、说自己不好的习惯时，你就会感觉不开心。如果你经常性的自责，即使你不会感到自己是在夹着尾巴低头到处走，你的整体幸福感、你的自信和自尊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另外，它还会渗透到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时激发你对完美主义的渴望、对控制的需要、对躲藏的需求，以及许多你即将在本书中读到的其他习惯。如果你有孩子、恋人或朋友，也就是说，对每个人来说，自我同情是一种普遍需要的工具，它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关系，而且在我看来，它有着移山填海的能力。如果有更多的人善待自己，整个世界都将改变。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是什么让你自责，它可能来自哪里，以及它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就让我们在不自寻烦恼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好吗？简言之，这是一个练习善待自己和同情自己的过程，同时让你内心的自我批评不再统治你。我会逐个探究各项内容，注意到消极的自我对话，弄明白是什么惹你不开心，智力这个过程，练习使用那些工具，并且坚持到底。 解决方法是从承认开始。当你被内心的声音刺痛时，要承认它，听着它，而且看着它，意识到它是成功的一半。你如果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以及它什么时候发生，便只会听之任之。你一旦辨认出那些废话，就可以把它放到它该在的位置，然后倒掉。很多女性告诉我，她们甚至不知道消极的自我对话正发生于她们的内心之中，直到她们仔细地深入观察，或者因为听得太久了，她们已经习惯了，并且把它当成了真理。我经常告诉人们，这项工作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在学习使用改变它的工具之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喜欢去感受。没想到吧，我说我们是因为我也一样。假如真有一个稍微想想随心去做的个人发展俱乐部，那可能就是我开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白，在创造幸福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去思考，去做，去感受，而且必须疼惜自己。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是盘点你内心的自我批评对你说了什么。这里有一个可以指导你的练习，拿出一张纸，列出你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友谊、身体、外观、工作、职业生涯、生儿育女、过去、未来。看着清单上的每一项，问问自己，我内心的自我批评在这个方面对我具体说了些什么？辨别出最影响你生活的部分。是的，他们可能都让人厌恶，但你确定是这些事情在影响你的快乐和幸福感吗？没错，对你而言，有些部分可能不会勾起太多内心的自我批评。当下的你可能工作顺风顺水，恋情甜蜜稳定。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为了诱导你无病呻吟，如果它与你的情况不相符，请跳过它。对于其他方面，要公开而诚实地对待那些你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信息。所以我到底为什么要折磨你，并让你清理内心的自我批评对你所说的所有低劣的话？因为你如果不能看到他们具体散落在哪里，就没法清理他们。一旦意识到内心的自我批评，在控制它和疼惜自己这件事上，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和你内心的自我批评像亲密的爱人一样，真正了解彼此。记住，你应该基于眼下发生的事情制定清单，而且每周更新它。如果你开始了一段新的关系，或者在生活中树立了新的目标，你内心的自我批评便会掏出新的烂番茄丢你。定期更新清单可不是一个坏主意，它能帮你产生一种自动意识，听到内心的自我批评的声音时，你立刻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迷茫地坐在那里焦躁不安。第一部分先念到这儿，我想这里头提出的几个非常具体可行的小办法，或许会对我们题主现在的这个生活有所帮助吧，至少对于他改善自我批评的那个声音会有所帮助吧。 嗯，比如说我在听思佳朗读的过程中，就在想题主内心经常出现的自我对话，大概可能会有这样一句，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容易紧张，我为什么这么不舒展，我为什么不能自然放松落落大方的与人打交道。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们都能够想象，你越是这样对自己说话，大概你只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与人接触，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表现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就像有一个男生对你有好感，但你很担心的是，如果我跟他接近了，那会不会把我不好的一面表露出来呢？就像刚才文章里所说的内容一样，这位朋友对自己很多的不认可都变成了自我指责贬义的内对话，进而让他更无法自然的舒展，让他更不自信。当自己更不自信的时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他的表现可能不能达成自己的期待，进而有了更多自我指责的证据。 嗯，其实就像刚才汪冰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啊，也是你特意在今天的这个小纸条里头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你最近对一个男生有了好感，这个是经别人介绍的，一个相亲的对象吧， 就算是。然后呢，你就会说啊，虽然对他有好感，但是你却抗拒进一步的他更亲密的举动，因为你觉得这太快了啊，可能你们还不够了解。然后呢，你怕你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让对方发现，然后呢就让关系疏远。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你就经常会采取的一个自我批判的一个模式。而且呢，我还有点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你内心一个诚实的态度。你究竟是怕对方觉得你不好，还是你就是觉得太快了？你可以不希望按照他的这种节奏和模式去进展，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你认为你有权利这样做吗？还是认为当你觉得对一个人有好感，而他也向你表示出同样的好感的话，你就认为你应该跟随对方的节奏，你不应该做任何啊似乎会忤逆了对方的这样的行为举止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要对自己诚实。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啊，这个女生这个自我攻击当中是否还夹杂着一些不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呢？问王冰老师。 所以我觉得这位题主可能说到的拘谨，不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突破这样的拘谨，而是你可能压抑了自己很多冲动，因为你会觉得冲动会让你失控，会让你表现出可能你觉得自己不能接受的样子。但你不能接受的那部分自己，可能恰恰是你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也是你真正自我的重要的表现。就像刚才赛老师所说到的，当我们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不能做到收放自如的时候，其实是往往有一个信念，就是当我能够收放自如的时候，我就伤害和侵犯了别人，因为我没有按照别人的节奏啊，我是按自己的节奏，这是不是自私的呢？这是不是太看重自我的感受？这是不是太自我中心？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挺冷漠的，因为你在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那样一种行为可能也会让别人觉得你是自我中心的，但其实你恰恰可能没有把自己放在真正重要的中心。比如说你有没有关注你自己的感受，如果你是尊重自己感受的话呢，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就会找到同样能够接受和尊重你的感受的人，也就是和你步调一致、节奏一致，或者说和你气场相合的人。但凡是你不能够真正表现自己的时候，你留在身边的亲密关系只会让你越来越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表演成一个角色才能让他们满意。 对，就包括你问别人的地址去寄土特产的时候，你好像也很在意别人的反应。那么你到底是真的想喜欢这个人就想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啊，还是说你其实是更在意能不能维持住一段关系，能让更多的人借由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留在你的身边才这样做的？这二者是不同的。因为但凡你只是情绪的一种自然的流露，你只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的话，你就不太在意啊这件事情到底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评价，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因为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已经体验到了那样的快乐。所以呢，再念给你这个书里的一段激烈的抨击。现在你知道你不能完全停止内心的自我批评，并且你正在学习使用管理它的工具。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想把那个声音当成动力，你可能会想，你如果对自己说话更温柔一些，不再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就会变成一个懒鬼。你需要内心的批评家来帮你过得更好，对吗？这些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哦， Janice 最近瘦了 13.6 公斤，多么鼓舞人心。如果她能做到这样，那我可以瘦 18.2 公斤。我真是个白痴，把那项工作计划搞砸了。下个月我会晚点走早点来，再下次做得更好，他们会看到我有多棒。你内心的自我批评会把你和别人比较，说你可以做得更好，根据你的不足或失败推动你做得更好，同时试图利用一切缺点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知道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对吧？姐妹们，让我们诚实点，你内心的自我批评是个混蛋，这种感觉好吗？除非你是个受虐狂，否则你可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知道总能让你感觉更好并最终获胜的是什么吗？是爱、仁慈和同情，他们都指向你。在心里打击自己一下，可能会在一瞬间改变你的行为，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只是暂时的，它最终会让你感觉很糟糕，并会削弱你的自信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我们今天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刚才呢，给这位朋友念了书中的一些内容，但是真的是想要改变自己这种吹毛求疵，对自己总是去进行一些批评、评判和负面的一些内心的攻击的这种行为方式，恐怕挺难的吧？我们这位朋友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其实我特别想倒过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很少或者不容易出现自我攻击、自我指责，或者刚才所说到的那种对自己很残酷的消极的内对话的，就是什么的事情会让这件事情稍微停止或者频率降低，这对你非常重要。因为我会发现你在不断地要求自己成为理想中的自己，特别是看重人际关系你做不到的部分。人没有完美的，就算你变成了你期待中的样子，如果照着这样的思维模式，你一定还能找到自己身上其他的缺点。那能不能暂时放下你暂时做不好的部分，而在生命的其他领域寻求某种突破呢？或者不是突破，而是享受。我觉得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讲到自己的人生啊，作为一个年轻人，确实让我感觉快乐少了一些。不管你能不能从别人做的事情中得到快乐，你能不能像思佳老师刚才所讲到的，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不管别人是否接受，不管别人觉得是不是有意义，是不是值得去做，但对你，如果能让你投入其中，能让你感觉到生命的快乐，值得，能够让你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美好的瞬间，这些事情都值得你去开发。所以比起在人际关系上不断的深入研究，自我鞭挞，包括自我成长，我倒觉得你也许可以寻找另外一条路径。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人什么时候会总是进行自我评判，给自己贴标签，在这些时候是不是也常常是他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目标啊，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因为比如说当我们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啊，看书看到紧要的关头，追剧啊追到自己特别想看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个比赛精彩的瞬间，网球比赛的赛点啊，或者是足球比赛啊，射点球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闲心去评判自己吗？没有啊。所以在更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无聊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去重复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对这位朋友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真的去追寻你内心的这个热情，去寻找那个能让你深深的投入其中的，并且可能会无休无止的愿意玩下去的那个有趣的游戏，点燃你热情的那一种游戏，它才会让你更深刻和更生动的活着，它会让你不停地去享受生命的乐趣，而忘记了贴标签这个既简单又无聊的事情。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解忧书房的好书慢读，待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future shines bright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ild, you are my desire. Confused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grows my love. There's only a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a tear forever away. Though no one knows, I love you so. 好的，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依然是《小豆豆动物剧场》，来自日本作者黑柳彻子，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会有哪些动物呢？我们先来翻开这一页，犀牛。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在伦敦动物园见到了犀牛。一对犀牛夫妇并排站着发呆，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公犀牛突然咕咚一声翻倒在地。公犀牛被飞来横祸吓了一大跳，像乌龟那样扑腾着手脚挣扎着。那么这个时候旁边的母犀牛作何表示呢？当咕咚声响起时，它动了动那爆米花筒似的耳朵，吧嗒吧嗒眨了两下眼睛，哼，仅此而已。然后他既没上前帮一帮公犀牛，也没表示出一点担心，依旧像刚才那样一动不动地直盯着前方，仿佛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公犀牛足足花了30分钟才站起来，但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目光依旧那么温和。用与刚才同样的姿势和母犀牛并排站着，静静地度过了那个春日的午后。在非洲的野生动物园，犀牛是一种温和的动物，所以人们可以骑到它们的背上。不过您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犀牛是容易心情反复的动物。它答应让人骑到自己背上，可是走了大约5分钟，它就突然停下来开始思考。有人骑在我背上，原来他已经把刚才允许人家骑上来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不行，犀牛想，接着他会砰的一声把背上的异物甩出10米开外。所以说千万不可以相信犀牛。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被称为人类的好朋友。谁？狗。我所爱的狗们。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身边有一只雄性的小牧羊犬，名叫洛基。我和洛基每天黏在一起，当我从学校领来成绩单，第一个就是给洛基看。 当人家送给我礼物时，我也总是在洛基身边解开礼物的绸带。小学一年级时，我和洛基玩大格斗游戏，当时洛基还是一条小狗，他玩着玩着就兴奋起来，真的咬了我的耳朵。虽然我们只是闹着玩，可我的耳朵却耷了下来，流了好多血。我捂着耳朵，一个劲儿地对爸爸妈妈喊，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疼，不怪洛基。后来有一年夏天，我去镰仓的伯伯家过暑假时，洛基死了。虽然妈妈对我讲的是洛基找不到了，可是我知道洛基死了，因为洛基不会不和我说一声就自己离开的。或者洛基是出远门找我去了吗？豌豆前一阵子死了，这一团乱蓬蓬的毛线球活了15岁。它是一只巧克力色的雄性狮子狗，凶得很，坚决不许人家帮它剪毛。结果毛越来越长，连哪里是头脸哪里是尾巴都分不清了。往好里说，它像是一团粗毛线球，往坏里说，它简直就是一个做扫除的拖把。他来我们家时似乎本来就叫做当迪，可是因为他最爱吃嫩豌豆，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豌豆。这只狗本来就有癫痫病，还时不时的发作，发作的时候就会变得直挺挺的，这个时候要把它抱起来帮它揉揉心口，它才会渐渐的柔软起来。等它的眼神安定下来看着你的时候，就说明没问题了。它什么手艺也没有，只会做一个满意满意的动作。当他吃到喜欢的好东西，或者和喜欢的人玩耍时，就会将一只耳朵贴着地面，翘起屁股。这副模样真是莫名其妙，不过这就是豌豆的满意。豌豆是衰老而死的，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拖着对他来说过于沉重的链子离开了我们的院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个时候他已经衰弱得连走路都非常困难了，我们找了他好多天，一直找到很远的地方，但哪里都没有他的踪影。听说聪明的大象会找一个谁都看不见自己的隐秘地方死去，也许上帝已经悄悄解开了豌豆这团粗毛线球吧。我和沃美清先生一起拍电视剧时，曾经有一只丑丑的雌性狗来扮演我的狗。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丑的狗，它又肥又难看，腿短短的，剧组的人见了都笑它丑得太过分了。那只狗默默地和我一起演出，等电视剧拍摄完之后，我们把狗还给带它来的道具的大叔。狗把脸贴在大叔胸前，低声呜咽着，仿佛在诉说自己忍耐了那么多的委屈。我由衷地向他道歉，可是狗一直低声地哭了很久很久。哎，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动物很有意思，袋鼠。很久以前，英国人乘大船来到了今天的澳大利亚。他们登岸后，第一个映入他们眼中的就是这种把孩子装在肚子里的口袋，一蹦一蹦的动物。英国人问原住民，这是什么呢？当地人听不懂英语，就用当地话说，听不懂。这个听起来很像 kangaroo。 英国人听了很佩服地想，哦，原来如此，这种动物叫 kangaroo。 等他们回到本国就报告，我们看到一种罕见的动物叫 kangaroo。 可怜的袋鼠从那以后就被叫做 kangaroo 了。那么原住民对袋鼠的真正称呼是什么呢？啊，真的好想知道啊。袋鼠宝宝是怎样出生，怎样进入育儿袋里成长的呢？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谜，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就是在口袋里出生的。袋鼠宝宝刚出生时只有一块方糖那么大，想观察研究它们非常困难。不过最近他们的秘密终于水落石出了。真相是这样的，袋鼠妈妈生下宝宝，从哪里生出来的呢？其实和人类其他哺乳动物一样的啦。方糖宝宝一出世，就依靠自己的力气蹭蹭地往妈妈身上爬，爬呀爬呀， 一直爬到妈妈育儿袋的外面，然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育儿袋上方的开口处，扑通一下就进了口袋里。在育儿袋里面排列着四个乳头，样子就像水管的水龙头。袋鼠宝宝衔住一个乳头，乳头可以拉得好长好长，所以袋鼠宝宝可以趴在育儿袋底吃奶。当宝宝吃饱了松开嘴的时候，水龙头又啪的一下收了回去，和别的乳头一般长了。等宝宝再饿了，就再衔住一个乳头。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袋鼠宝宝在育儿袋里渐渐长大。终于有一天，宝宝一下子从育儿袋里探出头来，露出了可爱的小脸蛋，说：妈妈好。袋鼠妈妈高兴极了，哎呀，我的宝贝长得真像你爸爸。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神秘，同时也有趣极了呢？今天的小豆豆动物剧场呢，跟您先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这里是好书慢读。那我们的解忧书房，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